雷蒙感觉自己就跟个白痴似的，转着眼珠子，就是不去看对面的男人。他觉得他在笑话他。 笑吧笑吧，笑死你才好。 雷蒙觉得这家饭店不行，客人都没有，上个菜还这么慢，弄得他除了尴尬就只剩下尴尬了。转着杯子，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， 那什么，你喝水吗？ 雷少爷想给我倒。 秦锦城靠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搁在腿上，另一只手伸长了放在面前的餐桌上，刚好能够够到水杯的距离。 这看起来似是想喝水，不过水杯是空的。 雷蒙觉得这货就是老天专门派来练他的。 有求于人，他忍。 你喝我就倒。 他端着茶壶也不太主动。秦锦城低笑了一声，手指动了动，说， 你倒我就喝。 那他不倒了。雷蒙把茶壶扔到桌子上，双手抱臂，凉飕飕地看着秦锦城。秦锦城刚刚还在动的手指停了下来，不过嘴角的笑意不减，动作也没有要换的意思。雷蒙甚至看不出来他的表情有什么变化，好像哪里都没有变，就还是那副欠对的样子。秦锦城抬头看着他，心想， 这小孩长是长得好看，就是脾气大了，难怪他叔叔要欺负他，这么不服管的小孩就该疼。 雷蒙没能坚持多久，还是乖乖地给秦锦城倒了一杯水，认命地叹了一口气，顺手给自己也倒了一杯，还解释了一句， 哎，不是专门给你倒的，你可以不喝，我就是自己想喝，顺手。 明白。 秦锦城端起水杯轻抿了一口，觉得这家餐厅的茶水还挺甜的。这小孩虽然脾气挺大的，不过心挺善良的，就是有点口是心非，还是不能让他被人欺负，不然得多可怜呢。那菜啊，被一个个的端上桌，雷蒙没等秦锦城拿筷子，自己呢就开始吃了。他是真饿了，也管不得那么多，要知道他可是连早饭都没吃的。这筷子啊，刚刚伸向那盘红艳艳的让人非常有食欲的佳肴，面前的盘子就飞了。雷蒙睨了一眼秦锦城，见男人神色如常，不像是恶作剧，只当是他爱吃，便改了方向去夹另一盘。他的筷子还没有落入盘中，那盘菜便再次飞走了。巧合不过三吧。雷蒙耐着性子去夹第三盘，如出一辙。他刚想摔筷子，男人送了一盘清粥到他跟前， 先吃这个，填了肚子再吃这些。 雷蒙是大少爷，山珍海味吃的多了，这碗清粥实在是入不了他的眼，不仅不入他的眼，还让他特别的没有食欲。 粥实在太咸了，这是几个意思？ 你要不让我吃你严一声，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挤兑我吧。 别不知好啊，一会儿胃疼可没人会心疼你。 秦锦城掀了掀眼皮，看向雷蒙的时候闪过了一抹冷光，这孩子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啊？那自己的胃不行还上来就照着辣的吃，还是说他之前跟自己说的话是在骗他？秦锦城宁愿相信是前者。雷蒙怔住，拿着筷子的手抖了一瞬，刹那间有些不一样的情绪从心间涌过，虽然来得快，这消失的也快，但不可否认那一秒的悸动。雷蒙胃不好是事实，他并没有说谎去骗秦锦城，但偶尔管不住自己的手，这想吃辣也是事实。今天没吃早餐， 胃饿的本来就难受，要是真把这些辣的给吃下去，还不知道要受什么样的折磨呢。不管秦锦城是故意还是无心，他的举动都让雷大少感觉到了一丢丢的温暖。这个男人记住了他说过的话，很好，要不是秦总记忆力超群，过耳不忘，要不就是他人格魅力爆炸，天生容易让人关心。比起后者呢，此时的雷猛更愿意相信是前者，他没有那么的自作多情。雷猛老老实实地端了粥碗，低头去吃，一向最让他不屑一顾的清粥，他居然吃出了一股甜味儿。小孩低头吃东西的时候，很是安静的，安静的让秦锦城忘记了他的锋利，毛茸茸的后脑勺，有让人去摸一把的冲动。秦总呢，是一个稳重并且成熟的男人，他压制了自己的这股冲动。雷蒙吃饭从来就没这么安静过，食不言这句话在他的人生字典里，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。可是今天呢，他却秉承了一个彻底。粥碗干净了，面前多了一盘让人很有食欲的素菜。男人好像是特意的照顾他一般，清冷的神色又让这一切显得十分的自然。他并没有刻意，这是种习惯吗？照顾人的习惯？想到他有可能对别人也是这样的，雷蒙的心里就有些不爽了。大少爷天生霸道，喜欢什么都是自己的，别人对他的好也只能是对他的好，不能让其他人来分享啊。但秦锦城并不是他能够控制的，扔了筷子不吃了，逆着眼看男人。 你平时都这样吗？ 哪样？ 吃个饭先替别人考虑，吃什么由你来安排。 我又不是闲的，为什么要替别人考虑？他没脑子吗？由得着我来安排？ 雷猛怒了，起身指着男人说道： 你是说我没脑子？ 你不是没有脑子，你只是胃不好，太娇贵，大少爷脾气不太好伺候。 所以呢，你愿意伺候？ 没那个爱好，不过是想在合同签完之前别再生出事端，之后你爱如何如何，与我无关。 好一句与我无关呐、把雷猛心间涌过的那一丢丢的温暖冲刷得干干净净，半点痕迹都不曾留下。刘琴挺配合地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两份代签的文件。 土地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办完，现在需要雷少在转让书上签上名。 刘琴刚进来，看到一桌子上的饭菜，以为俩人相谈甚欢，说话的语调带着几分轻快，完全没有想过不是相谈甚欢，而是剑拔弩张。雷猛接过转让书看了一眼。 你说的就是这个合同？ 秦锦城颔首默然，没有开口说话，但已经默认了雷猛说的话。雷猛嘴角的冷笑扩大，扔了转让书，踢开椅子转了两步，重新回到秦锦城的面前的时候，张狂跟冷傲都消失不见了。这有点出乎秦锦城的意料，他以为大少爷还会发一通脾气才会乖乖的签字，再或者说耍个赖之类的。这么爽快是他没有想到的，不由得抬眸多看了他一眼。雷猛扔下笔，讥诮地笑了一声： 是不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就签了字啊？ 秦锦城深沉的眸子盯着他，等着他的后语。雷猛身体后仰，摆了一个舒服但不怎么规矩的姿势，说道： 你刚在雷红面前给我谋了个职位，我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，这个就当还你了。 雷少恩怨分明，是个有担当的，那我们也算是两不相欠。 哼，两不相欠，明明你欠了老子一大笔，别他妈说没有空手套白狼，利用雷红的无知骗了他手上两块地。 要不是他从江哲的手里赢了一局，现在输的连家底儿都没了。秦总，你这么坑人，这心里没一点逼数的？ 秦总，合作的事儿还请你说话算数。 雷猛不是一个吃了暗亏就隐忍的人，他忍那是因为他还有别的好处要讨。秦锦城早就看出来了，这小孩子并不是没城府，也不是心不够狠，吃亏可能就是吃亏在经验上了。纸上谈兵谈得再好，也不如真正上过战场的人。